我们想想这个道理，人家成就为什么会成就，凭什么成就，我们今天在这个讲这个环境上来说啊，样样都超过古人。无论在哪一方面讲，古人所得不到的便利我们都得到。啊，古人讲堂里头没有冷气啊，哪有这么舒服呢？古人讲堂里头没有桌子啊，你们看看从前古人的那个讲堂啊，你们没有见过，你可以看看这个故宫博物院，你就看看那些唐宋的那些画啊，都是做蒲团呐、啊，盘着腿做蒲团呐、啊，啊，没有金本呐、啊，哪有那么多金本啊？那个金本都是手抄的、抄写的。你们想想，哪有那么多金本供养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金本，这是办不到的事情。现代印刷术发达，每一个人都有金本，所以从前那个金本呢，只可以看，不能再上圈，不能再上写字。为什么呢？太宝贵了，你看了之后还给别人看。你要把书上写乱七八糟，后面人怎么看啊？啊，每一个看的人都在那写一通，那书就变，那还能成个书吗？啊，所以书本要珍惜。啊，你自己要有疑问，另外拿纸就写下来。你决定不能写在书本上。啊，我们现在这些地方享受啊，比古人不知道超过了多少倍。啊，遗憾的是什么呢？没有古时候那种专一的大厂，没有。所以我劝你们同学们，图书馆成就诸位啊，图书馆所自我的牺牲成就大家，希望你们自己能够一门深入，专心学一样啊，用一种关照的功夫，才能够在境界里头到照诸照进啊，而后你要发大心，你到外面去开道场啊，就是你学楞严，你在此地花个十年时间啊，在楞严上奠下基础，你将来啊在外面离开图书馆之后，你去建一个楞严寺，你这个庙里头看看这个藏经楼啊，只有一本书，就是楞严经，除了楞严经之外看不到第二本书，专讲楞严，照楞严的方法来修，度与楞严有缘的众生，你学法华的也不如是，你将来就建一个法华寺啊，你这个寺庙就一本经书，就是法华经，这样佛法就兴起来了。不能搞多啊，学人到你门庭来参访，哎，我这里是楞严寺讲楞严经，你说法师我要学法华经，你就很客气的说，你的英名不在我这个地方，你呀到某处去啊，那个地方某法师他是专修法华的，你就跟他学。这才能信教啊，才能够利益众生啊，不辜负你学佛一场啊， 无论在家出家都可以见寺弘法立身。啊，台中李炳南居士在家人一样见道场普度众生吗？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四众弟子通通有责任。出家不出家那是形式，那不重要啊。你看当年庞居士啊，他的师父问他要不要出家，他说我不要，我就用这个身份就可以了。他师父点点头，对，这只是形式而已。那么在本省你们看到这个佛法了，帅呀，这个衰有它的道理在。社会也繁荣，经济富裕了，生活水准提高了，大家了眼睛看着眼前的物质享受，谁肯去认真学佛呢？尤其在这个社会上，今天社会上所尊重的，哪个人钱多，哪一个人就被大众尊重。这社会潮流如此啊。学佛的人要觉悟，不能为环境所迷惑。所以华严经你看看前天这个昨天晚上你看华严经，释地菩萨以这个诸天天王来表法，你一看那个架势你就了解了。叫我们要少欲知足啊，要修善根福德。这是修行基础，而后才能真正的由照住到照见。到照见呢，这就是获得圆通，获得圆通，大乘见到位，由大乘见到位，再进一步就修到位，从初住到等觉都是修到位，如来果地是正到位，完全讲大乘佛法。这是我对同修们的期望。古大德劝念佛人，念佛人呢，他的佛堂只有一本弥陀经，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像，连观音释字都不够。为什么呢？看到三个人分心了，一个容易更新吗？容易心吗？看到三个他就分心。那么像这些地方通通要明了啊，要明了啊。那么这一段呢，文殊菩萨的批评， 他讲呢，这个关照啊，用的是定义是没错的。你是存心啊，存心就关照。那么这是的确是虚妄啊，要以虚妄如不虚妄。刚才讲了，它有三个层次啊，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关照导住，第三个层次到照见啊，到照见的时候它是真实了，不是虚妄啊，把这个念头啊都洗掉。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楞严经啊，这一部经在我们中国佛教典籍上来讲呢，它有很高的地位啊，它的名气太大了。自古至今，从楞严经上开悟的人也太多了。所以从宋朝一直到今天，楞严经的著书有一百多种啊，有一百多种。这一百多种著书呢，大概可以分为新旧两派。旧派的就是以天台直观来配本经奢摩他三摩禅道，换句话说，用天台直观配合楞严教义来说，完全用第六意识，用实性。新派呢是明朝教光大师，是楞严经正脉，从他开始，他提倡啊，他反对呀、用这个天台的直观来配合楞严教义，所以他把这个天台直观的这个写掉了，完全用楞严经的经义来作为我们修行指导的原则。为什么呢？天台的三智三观是用意识性，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奢摩他三摩禅呢，不是用的意识性啊。所以教光大师是这个见地很正确，有经文做依据，不是随便说啊。那么从教光说，从明以后啊，到这个清朝这个三四百年来啊，如果是明教光大师是五百多年啊，这五百多年的时候研究楞严给楞严经做著书的几乎都是遵循教光大师这一个观点。啊，不过我们要想天台的三智三观，虽然说是用意识性浅呢，对于初学的人来讲方便啊，有办法入门。切实用根呢，我们没有办法啊。高则高矣啊，不得其门而入啊。这个是一个实在话。那么这是我们初学的人一定要下的啊，结识用根。刚才讲了，要到照见的时候，这个功夫才用得上啊。换一句话说，你先念佛，老实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了，结识用根了，楞严经和方法用上。你现在一天到晚还在打妄想， 奢摩他三摩禅那一样功夫都用不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话。啊，为什么呢？你存心乃虚妄嘛，你有心都是妄念，与淡然极静的觉性不相应啊。啊，所以怎么能够得到圆通？那么幕后啊，这个一首，这也是楞严经的特别法门。特别法门呢，也被文殊菩萨批评了。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不行是无常，念行言生灭，因果性疏感呢，云何或圆通？本经是以25位菩萨同摄84000行门啊，也就是说，把84000这个修行的法门归纳为25大类。那么大势至菩萨是代表念佛的这一类啊，念佛的这一类啊，你念佛念菩萨名号通通归于这一类啊。那么这一类是在讲在一切法门里面最为特殊，论严谨上的排列顺序有很大的关系。凡是被文殊菩萨挑剔了不用的了，都先说了，他选择出来的放在最后啊，放在最后。那么你看到它排列的次序呢，你就晓得哦，哪一个法门呢被文殊菩萨看中了，是个特别的法门。如果按顺序来排，它是六根、六尘、六识、七道，按照这个顺序排。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是在六根里面，六根的顺序眼根、耳根、鼻、舌、身、意，那应当排在第二，顺序排在第二，他要拉到最后了，特别法门。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呢也特别，因为按照七大的这个顺序，是地水火风空见识主见呢，就是根大。那么换句话说，他要排在弥勒菩萨的前面。按照顺序，弥勒菩萨是最后啊，他是七大最后一个顺序。弥勒排前面去了，他从把它提出来，也放在最后。那么换句话说，这也是一个特别法门。所以25圆通里头是两个法门是特别法门，注意要记住。两个法门既然是特别法门了，为什么又把观音菩萨这个耳根圆通摆在最后？又是第一个特别法门呢？变成啊，大势至圆通章是第二特别法门，是在讲两个都是第一。没有第二，因为念佛这个法门是十方世界的第一法门，换一句话说共同的第一， 这没话讲、啊、你们不相信看看华严经就晓得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个善知识啊，吉祥云比丘，四十华严里面讲的啊，八十华严称德云比丘，就是教给他念佛法门。那就是说，十方世界一切佛法里面的共同法门当中第一法门啊，所以他这个第一是这个意思。观音耳根圆通章呢，是我们娑婆世界我们众生根基里面的第一法门，对不对？这个第一仅限于我们这个地区，历了娑婆世界不见得是第一啊。你们念这个维摩经，如果像维摩经里头这个众香国文殊菩萨要到那个地方，在楞严会上行宣圆通，观世音菩萨就学不上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地方的众生呢，不是耳根最利，是舌根最利啊，舌根对味神啊，所以那里菩萨说法度众生，都做些好的菜饭请大家吃，一吃就开悟了。观世音菩萨选不上了，但是什么呢？大势至菩萨还是被选上，因为他是共同第一。诸位晓得这个意思，他是共同第一啊，后面讲了娑婆真教体清净的英文啊，所以选观世音菩萨这个地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出了这个地区他就未必是第一啊。诸位要想的这个道理啊，他未必是第一啊。那么我们看看这段意思，那么念佛当然是这个念特别注重。念是什么呢？诸位看看我们中国的文字啊，中国文字很有学问啊，它是一种符号，跟佛法一样，它有表法的作用啊。所以外国文字就成为了念，上面是个经啊，底下是个心啊。什么叫念呢？念就是现在的心，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啊，就是现在的心，这叫念啊。文殊菩萨说，住行是无常啊，念行缘生灭。这个意思是凡是有心流不住的，都是属于行因，五蕴里面行因啊，在表法里面呢，这个行运呢包括的范围啊很大啊，它包括了与心王相应的心所，与不相应的心所啊，五十一个心所里面，除了受想之外，全都是与心啊，所以五十一个相应心所里面有四十九个。再加上二十四个不相应，通通属于行因的范围。住行是无常啊，这许多心所法通是生灭法啊，一个念头起来，一个念头灭了，都是生灭法，不是无常的啊。 啊，不，这个不时常住的。那么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这个法门讲呢，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这是念佛圆通章里面两句很重要的开始。虽然说都是六根而诸于净念相继，这个文殊菩萨的确很厉害啊，辩才无碍，口齿很伶俐啊，找这个也找大势至菩萨的麻烦啊，挑剔他的毛病啊。那么我们在这听听，看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有道理？那么既然说净念了，他就认定那当然有念，那要没有念嘛，那不比较净念了。那么既然说有相即，难免还是有生灭。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积蓄吗？那不就是个生灭相吗？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批评这一句话说：念心缘生灭，哈，原来你还是生灭法。底下一句说因果性受感，以此为因啊，就是以这个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为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见佛，这就是因果相因啊，是一种非常殊胜的感应。这个未尝不可，我没有话说的，这个对的。但是云何或圆通呢？他在这挑，这是鸡蛋里挑骨头，就是找这个麻烦。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没问题，因果见受感，他文殊菩萨承认。啊。或圆通，诸位晓得，这是明心见性。那这怎么能做得到呢？那么换句话说，文殊菩萨说明的有念佛法门，待业往生，凡圣同居土没有问题，他老人家承认啊，念到四意心不乱啊，生方便有余土。他也承认没有问题，行。要是上庭上身生十报庄严土，他说不行，云何会圆通？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你前面用的是生灭心，不像这个道理。用生灭心达到了极处，只能够做到四意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不能够到理一心不乱啊。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法门呢，文殊菩萨承认了一半，另外一半呢，他认为你有问题啊，他找毛病啊，就找到这个地方。因为圆通啊是不生不灭啊，是明心见性的境界。虽然文殊菩萨这样的批评，刚才说过，他这个法门在十方世界八万四千法门当中，他是第一个法门。为什么呢？ 只有这一种啊，善巧方便的殊胜感应，能令一切众生当生成就，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在中国佛法里面，自从东晋慧严大师在庐山建第一个莲社，这是净土宗的开宗，开始。实际上，他当时也没有标榜什么净土宗，我现在开净土宗，我是第一代祖师，他没有说这个话。他不过就是在那个地方呢，还清净的环境建一个。建几间茅棚，有一些这个志同道合的大家在一起念佛求生西方。那么当时他们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共有130多个人，出家在家统统都有，个个往生，个个成。在我们中国佛教史里面，那是成就人最多的，就这一次。其次的我们看到的是就是六祖，六祖37年的教学，成就了43位开悟的，这是有成就的。所以这个门庭施舍，我刚才提示诸位啊，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讲一切经论，所有法门通通摆出来的是什么？是招生呢，就是戒引呢，戒引你到佛门里来。进了门之后，要分科，要分组啊，才能成就啊。进来门说我样样都要学，好像你也考这个大学一样，考取了这个大学里头有多少个学院，多少个学系啊，都好，我通通都学。你想想看，你能不能成功呢？进了门来之后啊，这里头只能选一个科系啊，去进修啊，才会成功。所以我们看看古圣先贤他们成就的都是一门深入。所以这个法门就特别了。这是故佛方便当中的方便。是自他二离法门。到了圆通了，不要二离了。就不必二离。那么由此可知，正是我们呢没有办法入圆通之门，用这个方法可以这样。所谓是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在念佛法门里面通达教理，能提起关照，这个情形就不一样。可以由四念而入理念，由四一心可以提升到理一心，那么我们在一生当中也能够成就上品上乘，也能够成就十宝庄严土。这是这一个法门的殊胜呢。文殊菩萨拣选到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大段落，等于呢 把所应当拣选的统统鉴别出来，应该保留的呢就是这两个法门，念佛法门跟这个观音菩萨二根法门，这两个法门合起来在念佛里面来讲呢就是理念。因为什么呢？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里面重要的是观照啊，念佛里面有观照决定上品上品啊。所以你要问楞严经讲什么，你看看这两位菩萨你就晓得楞严经讲的是什么。我在民国51年灵济寺第一次传经啊，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在戒坛服务，在那个期间当中台大了有一个同学啊，也是参加过慈光讲座，跟我很熟。那么有一天晚上啊，这个戒子的参谋的时候，他带了一个日本的和尚啊，日本的法师。那么这一位日本法师呢，当时啊是在台大担任客座教授，那么带他到灵济寺来看我，那么我们谈了一会，他就问我，法师，你学些什么？那时候我正在台中学楞严经，我说我学楞严，他说你修哪一个法门？我说我修念佛法门。那么他听我说这个话呢，这个眉头一皱啊，好像很不以为然呢，说了一句，说楞严经与念佛法门有什么关系啊？一般人只认为这个楞严经与禅有关系，有直接的关系，与密有关系。因为楞严经里有很长的这个楞严神咒啊，总认为与这个有关系啊，那与教下呢也能扯得上一点关系，与念佛有什么关系啊？那这个日本人这么一说，我就晓得他根本就不通啊。那么我就反过来问他，我没回答，我反过来问他，我说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与念佛法门有什么关系？我这一问呢，他有点不好意思了，脸就红起来。楞严经里的最重要的就是观音世子，观音世子西方三圣啊，你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楞严经与念佛法门是最直接的关系，与禅与教那是间接关系，这明摆着在这个地方呢啊。所以那个日本和尚啊，他不聪明啊，他没有看到25圆通里面最重要的两个菩萨是从哪儿来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你怎么能说他没关系呢？所以这个就是平时对于这个教理经论疏忽之过。这是我们理直气壮的明摆着的事实啊，这么明显的都看不出来，可见的你那个佛学啊，也就可想而知了啊。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